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新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新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最后一次想你，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